如今是国破家亡，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如。 文君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 Thank you.

就来跟我说说心里话。 娘娘常夸我说，是我这样的汉家女，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。 阿婆， 不急，乳娘， 燕儿啊， 乳娘，你在这儿呢。 多亏了阿婆雪地相救，我家燕儿，王爷的人马追来了。 脚印追来的人肯定藏在这里，一股搜。 慢， 王爷，您湖胭脂的陵园，灵光照大漠，祥瑞牧草原，从来不得盗兵进入。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， 一股。断绝来往的行人。

管得正，你夜晚兴盛；正与不正，你早归故土，以免得爹娘向你终日提供。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奔去。 Oh. 要说你的心肠是铁打的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，您听到的是白派传人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。